的双人舞。 新歌， 粤海新歌。春天花会开，我的爱。我带我的爱 慢慢期待，我的爱，我等待你回来，分享我的爱。春天花会开，鸟儿 将听到的是六点活力派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